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在英国文学的介绍里面，我们是自不然都是会包括爱尔兰的作家的，因为英语世界里面他们的作品都是同被归入为几乎在英国文学史上面的一些作品和作家。今晚跟大家一起欣赏的这一位作家的作品，就是詹姆士·乔伊斯的一个，或者大家都熟悉的，在英文的版本里面就是被翻译为青年艺术家画像的这一部作品。或者我们现在先听一听詹姆士·乔伊斯的生平先。爱尔兰小说家、诗人詹姆士·乔伊斯在1882年出生在都柏林，在1941年就是在瑞士的苏黎世逝世的。他生长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少年的时候就在一所耶稣会主办的寄宿学校里面攻读。在校的期间，他已经显示出他在音乐、游戏和宗教知识方面的才华，亦都开始写了很多的诗歌和散文，广泛阅读当代作家的作品。在1898年，他进入到都柏林大学学习，学习了很多种的外语，方便到他自己是阅读大量的欧洲大陆国家的文学作品的。在1900年开始，他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甚至大胆评论作家易卜生的新作，和叶慈在剧院上上映的庸俗的戏剧，可以说他的背叛性是令到他的声名是大噪的。在1902年，他开始着手写一部自传式的小说，原名就叫做史提芬希罗，但后来就改名为青年艺术家画像，亦都是今晚我们在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欣赏的一部代表的作品。在同期间，他亦都是写一些诗和短篇。1907年，乔伊斯就发表了他第一部的诗集，叫做《室内乐》。1914年，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在伦敦出版了。在这个时候，乔伊斯已经是跻身于庞德所领导的所谓先锋派作家的行列。在庞德的安排之下，早期他所写的长篇小说《青年艺术家画像》1916年是在纽约出版了单行本的。在这个期间，乔伊斯还完成了一部模仿叶卜生风格的剧本《流亡》。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乔伊斯一家逐出了意大利，是迁往了瑞士的苏黎世。他的眼疾日益恶化，但他仍然是开始写作长篇的小说，就是《尤里西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作品了。去到1922年，在庞德的帮助之下，《尤里西斯》全本就在巴黎出版，即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乔伊斯最后用了17年的余生完成了他最后一部的力作，就是1939年出版的叫做《为芬尼根守灵》这一部的小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二年，乔伊斯因病逝世。当他逝世的时候，相信欧洲和英语文学界亦都是承认他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到底我们怎样去欣赏乔伊斯写作的风格，特别在《尤里西斯》里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所谓意识流的手法呢？我们就今晚都会有提及，但主要就是提到他早期的这一部长篇小说，叫做《青年艺术家画像》的。和我们欣赏这部作品的就是本地的作家邱世文先生。细文啊，当我哋咧倾开呢一本作品嘅时候咧，一提到嗰个翻译嘅名称啊，叫《青年艺术家画像》咧，你似乎对呢一个译名咧就唔系太过同意。其实你点样了解呢个书名嘅？ 我认为译做青年艺术家嘅画像咧，好容易即系引起人哋望文生义咧，以为系即系讲一个好后生已经系艺术家嘅人嘅一幅画咁样样啦。其实我觉得佢英文嚟讲，如果认真要译或者严格咁样样译咧，我觉得就要应该系话一个艺术家讲佢青年时代嘅写照啊，倒不如咁样译系好啱啲，因为佢呢个写照系讲佢未成为艺术家之前。就唔系话佢个青年艺术家嘅 写照吓。 系咁，那个焦点已经系唔同， 唔同咗个焦点，唔同咗。 反而系讲一个过程啊，或者一段历史咁样。 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个题目译得好啲咧，会同个故事咧比较妥帖啲啦，即系啱啲。咁所以咧带入咗我哋讲一讲呢本书，其实咧就系、是、故事性就好弱噶。 嗯嗯。 就如果你话想睇一个好嘅故事咧，就可以睇第二本都得噶啦。但系呢本书之所以能够通常嚟讲咧，对我相信如果你早熟嘅话咧，17岁啦吓，咁、至到去25岁不等咧，个人咧睇咗通常都会好大嘅启示嘅，即系多数都会后生一辈嘅人会好中意嘅。通常嚟讲喺我哋嘅成长嘅阶段，我哋往往会受到不同嘅势力嘅阻挠啦，或者系压迫啦，或者系蒙蔽啦咁样样。咁好多时候我哋喺成长嘅过程系不断要超越啊咁样样啦。咁而呢本书咧系俾到我哋唔少嘅启示嘅。呢本呢、這个我姑且用翻你嗰个译名啦，或者一般嘅译名咧，就系、是、做艺术家 青年 艺术家的画像啦吓。咁系讲一个喺爱尔兰嘅地方啊，喺呢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嘅。嘅愛爾蘭，我哋亦都知道愛爾蘭咧，不嬲都係宗教同埋呢個所謂殖民嗰個問題，即係受壓迫啦，受英國嗰方面嘅壓迫啦，通常都活喺一個好長遠嘅歷史包袱之下噶。咁喺呢啲環境生長嗰啲人，尤其是係敏感嘅人咧，通常都會係覺得好局促啦，命運嘅局促、歷史嘅局促、呢、這個環境嘅掣肘啊。甚至乎社會同制嘅被大家嘅所謂牽連住嗰啲嚇，就得唔到發展。咁我哋知道，即係譬如一個藝術家嚟講，通常佢都有自我性好強，佢亦都需要能夠自由發揮自己。咁呢本書可以話得係以一種當時嚟講係非常之新穎嘅意識流呢一個手法，我諗大家都而家好熟啊，但係喺當時嚟講就唔係話太熟。我哋而家讲返呢就係话呢个故事呢就係、是、讲出一个艺术家佢係点成长嘅一个过程啊。咁佢係点样不断超越呢啲咁嘅无论係环境啊、历史啊、意识形态啊、对佢个掣肘同埋嘅蒙蔽，佢点样不断咁超越。咁而到最后尾呢嗰、那个结尾呢可以话都係好开放嘅，即係冇话出得到一个咩任何一个结论，而係讲话佢已经成长啦，佢已经即係得到一个无限嘅一个领悟，一个无限嘅前程喺佢面前。咁佢究竟佢係咩艺术家，当然佢係唔係话画家啦，亦都唔係话音乐家啦，佢係可以话都係一个作家咁样，係因为佢对文字相当敏感，而呢本小说呢个美丽嘅地方同埋艺术嘅成就亦都喺文字嗰方面嘅。 嗯，如果听你呢几句咁嚟到去介绍，即係话一个青年嘅作家吓，佢写作过程嘅成长呢，就故事性真係系唔係话好强吓。咁但会唔会呢喺佢一个叙述嘅里面呢，特别系喺个整个成长过程嗰个历史性嘅叙述里面，系加有好多所谓譬如爱尔兰嘅背景啦，当时社会嘅压力啦，一个少年在这样的即团体里面成长所遇到的困难和挣扎，那会不会是有很多这些所谓地方色彩性的东西，还有他那个所谓带出来的一种所谓自转性的写法呢，又是怎样的 呢？这本书的艺术成就我成日都讲就是说他讲这些的问题并不表示他是一本已经是一个经典的作品，因为你可以用说教的方式，你可以用讨论的方式去讨论这些问题。而我们知道一本小说呢，他最主要的存在的价值或者个理由呢，完全是我认为在艺术的方面的，其他是次要的。如果他带出很多任何启示啊或者是意识呢，这个是可以说得是他的艺术的一部分来的啫。咁乔埃斯呢，即是他那个艺术的成绩就是在他语文的驾驭同埋能够融汇他一套可以说得是艺术思想和世界观在这个故事里面。我正好提过意识流这个问题，当然意识流这件事不是乔埃斯的自己独创的。而这个意识流呢，我们在小说写作上的手法呢追溯上去呢，可以说得是其实主观描写用第一身的方式讲呢，多多少少已经是意识流的前身嚟噶，啱唔啱啊？即系你讲自己内心嘅感受，点样睇嘢啊？意识流咧就将佢推进一步，逻辑地咁，就系、是、你知道我哋谂嘢唔系好似写出嚟咁样咁贯穿啊，咁层次咁分明嘅，而系可以话得系随机而变嘅， 而且系可以系片段式， 片段式，而且甚至乎睇落去暂时一时睇唔出佢有咩逻辑嘅，即系譬如你好似行街咁，突然间你七情六欲可能猛咁变嘅，啱唔啱啊？突然间俾人撞下你好嬲，然后突然间又肚饿又谂住要赶翻屋企，其实 乔埃斯晚年写嗰部《尤里色斯》咧，就系更加去推进到呢度，直情睇唔明噶一般人吓、啊。但系喺呢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入边咧，佢嘅意识流仍然系即系高度艺术处理过嘅。其实吓、啊，譬如话我哋讲佢一开头咁样样咧，系透过一个细路哥嘅眼，直情未识讲嘢，啱啱开始懂人事嘅细路哥，透过佢嘅眼中咧去讲佢嘅喺个家庭一个片段生活啊，譬如啊。佢爸爸喺佢旁邊點樣樣唱啲所謂兒歌俾佢聽啦，譬如佢曳咧嗰啲叔伯舅父啊，又話要打佢，又話啲鷹要嚟啄佢隻眼啦，對呢、這個孩童嗰個心理虐殺嗰種咁嘅經驗啦，親身體驗咧，透過呢個主觀嘅描述，呢、這、種、個、主觀描述咧推進咗一步，唔係話傳統嗰種咁嘅就咁、是、用第一身講，而係話即係參有一啲所謂意識流嘅，即係。隨機咁樣轉嚟轉去，轉嚟轉去，咁讀者睇嘅時候要好投入，而好主動咁樣去理解或者係感受嗰個作者本身，或者係嗰個人物主角本身嗰個心路歷程係點樣嘅。 已经是几滥用下，有些人会甚至觉得当他没办法解释自己的作品或者被人批评为恶劣的时候，他就说意识流的手法来的嘛，你都不明白、啊、但我想呢，任何一种写作的手法或者艺术的手法呢，都一定有他的美的标准的。其实我们怎样对待一个意识流的作品呢？怎样才看到他是一个成功的意识流小说呢？ 意识流这个概念咧，首先我如果冇記錯咧，係由呢個美國嘅心理學家咧威廉詹姆斯嘅提出啦嚇。咁佢咧其實多多少少咧就係講人嗰個心意志。咁弗洛伊德都有講，我哋個潛意識唔係話好似一般服從嗰個意識上嗰個邏輯嘅咁嘅層次，係啦咁理性嘅、而我哋係好多隱藏咗或者鬱結咗嘅。恐懼或者係喜好或者係願望或者係慾望呢啲咁嘅一切呢啲咁嘅慾望啊，或者係意願啊，或者係理想又好咩都好啦，傾向都好啦，你叫佢咩都好，咁好隨機而變嘅，咁自有另外一套感情上或者係潛意識上嘅邏輯嘅。咁我哋講過意識流有另外一個名啦，好近嘅就係做所謂內心獨白啦。interior monologue 所謂一個好多時候好多作者都鍾意用呢種手法寫㗎、例如卡某嘅異鄉人啦，都係多多少少都第一身內裏對白咁講啦，咁即係呢啲咁嘅情況，有啲就推進到譬如話沙特嘅嘔吐都係啦，都係一個第一身嘅講嘢。好多時候如果你要諗下邏輯上或者係現實上嚟講，有邊個會咁有層次同自己講嘢啫？日常啱唔啱啫？嗱，調翻轉頭，如果你去到另一個極端，係將日常嘅片段啊、諗嘢啊，忠忠實實咁記落嚟咧，可以話都係睇唔明嘅，可能五年後自己都睇唔明啊，唔好講人哋啱唔啱啊？ 而且係沉悶不堪添。 咁、所以 藝術都係一個精煉化嘅處理嘅過程、 要經過精煉化嘅處理，而且要有理論嘅根據啦。即係譬如你冇心理學嘅根據唔得啦，你冇呢個神話嘅認識亦都唔得啦。好似榮格嗰啲講嘅典型啊咁樣啦。 咁但係喬伊斯譬如話特別喺佢呢一部早期嘅作品啊，《青年藝術家畫像》裏邊咧，可以話係佢後來嗰個所謂意識流手法發展嘅名牙嚟嘅。咁又用得好唔好咧？你覺得你對嗰個評價如何？ 我覺得。而家睇嚟咧，就可以話都係有少少陳舊噶啦，即係譬如話佢一開頭咁樣啦，講佢透過個細路哥嘅眼中啊，即係很久以前，其實佢開頭係 Once upon a time， 我哋知道呢一句，所有嘅童話幾乎都用呢一句開始嘅 Once upon a time 啱唔啱啊？咁就講。又講佢爸爸唱個兒歌俾佢聽啦嚇，咁佢又講覺得佢爸爸塊面好大啦，好多胡鬚啊，短短地嗰啲胡鬚，咁呢個係可以話都係一個細佬哥嬰兒嘅眼中睇佢爸爸嗰個第一個印象啦，啱唔啱啊？同埋個舅父喺旁邊啊，幫手 臭大佢嗰啲咧嚇，即係又譬如佢曳嗰陣時咧，就話誒咬佢咬佢，揾啲鷹嚟咬佢。即係我哋細個又有啦嚇，如果曳嗰陣時，爸爸梗係話誒媽媽或者爸爸叔伯咧，又話有朱古精嚟咬我哋啊咁樣嚇。食飯如果爬飯爬唔乾淨，又會豆皮啊。咁我哋細個都好多呢啲心理嘅恐懼嘅，呢啲都係無傷大雅。但係有時有啲咧就係帶有一種扭曲咗我哋嗰個自由發展嘅恐懼嘅，所謂譬如話有時唔愛國啦，譬如話即係譬如話用日本嘢俾人哋恥笑啦，細個嗰陣時嚇，即係有啲譬如民族嘅仇恨啊，或者係對人階級嘅仇恨啊，呢啲咁樣由細到大完全唔解釋咁樣樣要我哋接受嘅呢啲咧，就好可能會扭曲咗我哋嘅成長嗰個過程嘅嚇。所以作為一個藝術家，譬如找尋美真同埋善嘅人啦嚇，我覺得都係要不斷成長嗰時候不斷咁超越嚇。咁我哋知道咧，呢本書係一個自傳體材，但係我哋當然唔可以話佢就係喬艾斯本身嗰個忠實嘅寫照啦，只係一個藝術嘅方式去表現。你曾經提過正話呢本書嘅前身係嗌做斯提芬希路啦嚇。咁就係後來叫做年青藝術家的寫照啦。咁就我哋知道呢本書入面嗰個主角啦，人物主人翁呢就唔係叫做斯提芬希魯啦，佢係斯提芬底德拉斯啦。咁我哋知道 Stephen Didylus， Didylus 呢個名呢、這個姓啊，即係其實就係希臘神話入面一個人嚟嘅。就係相傳嚟講咧 ，Didylus 咧就係同呢個一個希臘嘅神話嘅人物個皇帝咧，就係設計咗一個迷宮啊！呢個迷宮係任何人都走唔出嘅咁樣。但係設計完呢個迷宮咧，係得佢一個知道點樣樣咧。呢個皇帝當然要殺咗佢啦。但係呢一個Didylus 呢一個人咧，就同佢嘅仔當時整咗啲迷宮之後咧，知道個皇帝要殺自己啦嚇咁樣。但係佢好聰明嘅呢個人，就結果俾佢走甩咗。佢因為佢發明咗對翼。飛走咗，我諗你都依稀會記得呢個悲劇啊！就係後來佢個仔因為唔聽佢講，飛得太近太陽咧，對翼融咗，跌咗落海死咗，而佢自己走得甩啦嚇。咁呢個 Didylus 係一個其實係後來成為咗任何工匠啊，或者係嗰啲技師嘅所拜，好似我哋拜魯班先師，佢其實有少少似公孫般啊、魯班啊、麥迪啊咁樣樣嗰啲神話人物嚟嘅。聽相傳話佢發明鋸啦、發明翼啦，好多呢啲咁嘅嘢，又做迷宮啊咁樣樣。咁喬艾斯係借佢呢一個神話人物咧，其實係隱喻咗藝術家都其實係咁樣樣嘅。我哋喺平庸之中點樣創造一對翼？點樣樣喺平庸之中，我哋可以飛出、超出呢啲咁嘅所謂塵世庸俗嘅纏繞啊、拉綁住自己喺地下嗰度，點樣飛上去咧？咁只有透過藝術。咁呢度我哋要帶出咧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美學嘅概念，就係、是。喬艾斯本人創嘅，咁佢借用所謂 epiphany 啦嚇，就我哋一定要明白呢個概念咧，先至多少可以欣賞到呢本年青藝術家的畫像噶。epiphany 其實喺呢本書入邊，佢冇明確咁講用呢個 term， 用呢一個概念，用呢個詞彙嚇，但係佢呢個概念係有用到嘅。好似你正話講嘅，就係話好地道嗰啲嘢咧。好一般日常，你睇落去好庸俗嘅嘢，但係喺某啲特殊嘅環境，當你嘅心態啱，當你嘅角度啱去睇嘅時候，佢突然間會俾你一種，佢顯示一種意思俾你，一種俾對你嘅生命或者對你嘅歷史而產生一種啟示㗎。咁 epiphany 呢個字就係喺呢個聖經嗰、那個嗰啲節日同埋嗰啲歷史入面借翻嚟嘅字眼嚟㗎。本來佢係解即係、就是、天主或者耶穌話個真理啊顯現俾你睇，而你有所啟示㗎。通常係咁解嘅。咁而呢、這個喬艾斯係借咗佢去美學嘅範疇，係講我哋通常嚟講咧，好多時候我哋睇嘢咧。正如我正話所講啦，即係好多時候好地道嘅嘢，突然間有咗新嘅意義嘅。當你喺唔同嘅角度去睇佢，唔同嘅透視去睇佢，等於其中有一段好感動。我記得我睇好多年前睇嘅時候，就係講佢當佢不滿家庭、不滿教會、不滿同濟學校嘅時候，一個人好似流浪咁樣樣四圍蕩啦，喺都柏林市入邊嚇，即係見到好多醜陋嘅嘢，好多庸俗嘅嘢，好多日常嘅嘢，你知啦嚇。咁佢行到個海灘，突然間見到一個少女喺度。在太阳光的底下金黄色的头发在个海边直情好像当年但丁见到比亚翠丝对他有所启示讲出艺术的美原来是在日常那里可以找到的这个其中就是所谓一个显示一个他有所领悟的艺术家那他也明白到人生呢 系冇一个绝对嘅真理俾咗你，冇一个绝对嘅止境俾咗你嘅，你系要不断不断咁找寻呢啲所谓显示领悟，不断超越、超越、超越咁样样吓。咁究竟几时先至系到止境咧？可以话冇嘅，你一定要保持呢个心态咁样样吓。咁所以咧，《年轻艺术家的写照》或者《画像》呢本书啦吓，佢个艺术嘅成就咧就系、是。喺而家嚟睇，好可能已经好多人借咗或者系用同样嘅方式去做呢啲写呢啲咁嘅题材，但系喺二十世纪初年嚟讲咧，可以话都系一个非常之清新嘅一阵风吹过呢个欧洲呢个文化吓，呢个西方文化。 其实话除咗意识流呢种写法咧，嗰好主观嘅个内省嘅写法之外咧，佢亦都系用一种所谓成长小说嘅题材嘅形式。咁其实呢种小说嘅方式咧，喺乔伊斯个年代系咪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嚟？ 我哋可以咁讲咧，成长过程呢个题材咧，根本就系自小说以嚟开始已经有嘅。即系譬如话我哋睇翻去十七、十八世纪嘅小说嘅情况咧，亦都会有。譬如话甚至乎我哋可以话伏尔泰写个孔德帝咁，都系一个成长小说嚟噶，系嘛？即系讲孔德帝点样由年青无知、年幼无知。單純樂觀而去到經過流年輾轉，遭遇到好多不幸啊，社會經驗啊，點樣學精啊，得到啟示，咁都係一個成長嘅小說。譬如話我哋以前講過 Tom Jones 咁樣啦，你可以話都係多多少少一個成長嘅小說嚟嘅。咁但係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嘅成長小說咧，係多咗幾個層面嘅，就係、是、哲學嘅層面同美學上嘅層面嘅，即係佢咧就係喺手法上咧係複雜好多好多嘅。 咁喬伊斯相信就係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刚才你都介绍过他一些的观念、独特的提出来的所谓意识流里面的怎样去融合在他的作品里面。我们相信青年艺术家画像就是早期的名雅来的，后来更加发扬光大的就是也是一个声名浪藉的作品，很多人都看不明白的尤里西斯。但你又怎样看乔伊斯他那个文学的成就跟他同时期的一些作家比较？因为我都发觉呢，在二十世纪事实上出现了很多很出色的英国的作家，包括罗伦斯、这些在内，即是各占风骚，可以各领风骚。但如果比较上来讲，你要取乔伊斯的什么长处呢？ 乔伊斯呢本身来讲，他可以说 是一个写给作家看的作家，即是比较小圈子很多的。譬如 不同层次 尤里西斯今天有哪个四十岁以下的人跟我讲话他看得明，就这样拿起本书看得明呢，我肯定他是车大炮的。 所以我们要求你在现在你超过四十岁这个年纪讲尤里西斯， 我都看不明白、我完全看不明白。我是要靠第一，我很坦白，我未全本看过晒的，我是揀他片段来看，或者是最被人家说是精彩的地方先看。第二，我是要靠导读啦，所谓大师指点那些咁先看得明白。那乔伊斯那个成就呢，可以说得是他对其他艺术家的影响很大的，但是对一般我认为譬如说是没什么文学素养那些读者来讲呢，我觉得影响很小，甚至乎看不明白的、即或者看得明白都好，觉得不是说那么大的了不起咁样啦。咁相反，劳伦斯就比较普罗好多嘅。但系讲艺术成就嚟讲咧，我仍然系取乔艾斯嘅。 你系取佢嘅实验性啊，抑或系乜嘢？ 佢嗰、那个对于语文个驾驭系好靓啦。譬如话你睇佢写嗰啲散文咧，真系有时由散文过渡到诗，由诗过渡翻散文咁样咧，着物无痕嘅啫。非常之好，非常之好。咁如果係喜歡文學嗰啲讀者呢，一定會好鍾意佢。而且尤其是當你喺同樣嘅處境或者心態底下，喺嗰個年歲睇呢，係好大鼓舞，同埋個美感經驗係好強烈嘅。 不過矛盾嘅地方呢，就係當你喺嗰個成長嘅階段裏面，你要 都未必有咁高嘅语文能力能够驾驭到佢嘅作品。 但系年青艺术家的写照就唔系啦，就系、是、我相信系十九，即系如果你早熟啊，语文好啊，佢唔系好深嘅嘢嚟噶，你啱，即系你啱个心态睇佢系。是很容易的，即一般青年的朋友都很容易看得明白的、就不是說那麼深的東西的。 好，希望大家都能夠喜歡邱世文這個邀請。同時我們都要注意喬醫師的導讀、作品的導讀隨時厚過他自己本身的作品的，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的。今晚謝謝邱世文。 世界文學之旅，梁編導，魏便利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